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下午4:06，欢迎来到 Fresh Radio，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今天呢是星期二，在星期二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推荐一些旅游上面的小妙招，比如说在机场我们应该穿什么呀？那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就是。我请来了一位女神来给我们推荐一些秋季她认为很适合大家去旅行的好地方，让我们欢迎小楼，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楼。 OK， 那如果你要是想收听收看我们这些节目的话呢，可以关注到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了。同时呢，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也可以收看我们本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宣布一件好事情，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现在起呢，只要你注册荔枝 FM 的账号，点击频道页北京 FM 入口就可以查看活动并且报名参加了。更多详情呢，请登录荔枝 FM APP 搜索并订阅北京 FM 官方播客，或者登录到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以及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参加报名来加入我们982主持人的行列了。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周二的第一条女神麻辣烫的资讯，小楼，你今天有没有刷微博？ 没有， 太忙了，对吧？ 太忙，没有时间。 很诚实，今天微博上有一件事已经炸了。就是在13号凌晨的时候，将会有新一批苹果的发布会。 这个我好像昨天，因为我们昨天有活动嘛，所以我昨天大概看了一眼，好像有提到过苹果要出那个新的 iPhone 8、是吧？ 对，那所以你会买吗？ 我要看价格吧。 它这一次其实是作为 iPhone 十周年的特殊发布会，那本次苹果发布会将首次在旧金山新总部来召开他们这一次的发布会，并且还会推出一个很特别的叫做十周年款 iPhone。好像 是 说 看到有好像跟以前它的这些 iPhone 的整个设计和整个都不太一样，就是包括它的屏幕好像是全屏的。 真的吗？ 反正我看那个网上的图是这样。 可之前大部分其实也是谣传，如果苹果粉们想关注一下新一代的 iPhone 啊以及其他的一些产品到底什么样子的话，不妨在今天夜里的时候关注一下发布会，但是大家也不要过度熬夜啊， 是是是， 还是适可而止，明天早上起来刷一下其实也 OK 了，也不差那几个小时。 对， 反正你也买不到。 对，而且估计会价格比较高。 肯定会很高，每年差不多都是虚高，一直到10月份、11月份以后才能买到正常价格的。 对，一个月之后要等一个月之后。 我是准备换了，因为我这个手机还是6S， 已经坚持了很久，它的电量现在已经一天要不停的用充电宝来充电。 对， 所以我想换一个。 iPhone 的这个每出一部新的，然后它旧的就会有一些比如说电池不好用啦，或者会死机呀等等这些问题。 感觉他们就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是的， 用到一定年限，新的一出，你手机一定会有问题。 没错， 很过分。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条资讯。接下来呢，要跟小罗分享一个事情，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些时尚圈的奇怪事件，我们来看几张图片吧。我来找一下。首先呢，是说29岁有一个俄罗斯的美女，她获得了两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其中一个呢是她是最高的模特和腿最长的人，她的身高有6英尺8.77英寸。也就是2.1米左右，他的腿长是52英寸，约1.33米。那些一米五、一米四几的人怎么办？ 对，就是直接 他的腿就是他们的全部， 全部，对， 太夸张了。我们的照片好像没有导进来，不过没关系，不影响，大家可以自己脑补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姑娘，她的眼睫毛 长12.4厘米，是世界最长。 啊、哦，这个我好像看网上 有看到过吗？ 对，看到过。然后它就，但是它非常稀少， 嗯， 就是它有几根是特别长的，然后挺恐怖的，我觉得。 为什么不修剪一下呢？ 嗯，它是不是涂东西也涂的太多了？ 很吓人。除了睫毛，还有一个女孩子，她来自于德克萨斯州，她有最长的指甲，她的指甲大概有1米长。 哇，好恐怖。 可我觉得这种指甲长和睫毛长你都是可以勤修剪的。 是的， 他可能只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长多长，有可能他长的速度比正常人要快很多。比如说咱们一周两周修剪一次指甲，可能他们一天就已经长很长。 是， 这也许是新陈代谢太高的原因吧。今天呢，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要去到的地方是法国，所以今天在女神麻辣烫的第三条资讯，我准备的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法国甜品师，他制作的一系列法国甜品。因为我觉得到了法国就不要在乎什么身材了， 对， 太好吃了。 俗话说就是每到法国必长胖。 可是你到了法国并不会长胖啊。 我会，我每次去法国，一是可以去吃奶酪，二是可以去吃甜品。嗯、三呢，就是他们主要是主食都是那种比较大的肉啊等等这些。然后每次看到这些就想，哎，要不要控制一下啊？算了，就这几天就算了。 奶酪是优质脂肪，大家是可以放心吃奶酪的。 是的， 哎，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段小视频。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可以在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看到非常养眼的一系列甜品了。我觉得法国的甜点师是有很多小巧思在里面的，他们真的把这个事儿给做精了。 是，他们就是每做一个都是很用心的。 对，就会想到说怎么一个甜品还能做成这样。况且之前我有尝过一些这种点心，竟然还是好吃的。 对，其实在法国就是艺术是无处不在的。 嗯，法国的甜品设计师感觉他们真的是在用爱用心来 做 甜品，所以只要你用心和用爱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会做得很好。我总结得非常到位。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来让小楼跟我们分享他在给我们推荐的适合秋季去旅行的地方。大家不要忘记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的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它，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那今天在百分百 party 一开始呢，我想问问小楼，为什么要推荐这样一个地方给我们？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推荐巴黎呀、啊、或者是未来海岸，就是这些地区，可能或者是城堡区，大家都比较熟悉。嗯、而且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我们可以选的地方非常多。 嗯哼， 因为秋天是一个秋高气爽，而且这个气候非常适宜旅行的一个季节。 嗯、 但是我今天推荐这三个地区呢，当然必不可少就是有未来海岸这个地区。嗯、因为它毕竟这个地区有非常非常漂亮的大海，而且呢现在的季节还是可以下水的，所以呢这个地区呢我也是给大家强烈推荐的。当然有两个地区呢我觉得这个季节是非常漂亮的。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法国离巴黎大概2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就是坐火车2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地区。但这个地区呢可能我们的游客去的比较少。 嗯， 但是这个地区我觉得这个季节为什么这个季节呢， 游客少的地方才适合去旅行啊。 是的，而且、 你会觉得深入的融入到了那个环境当中、 对，而且这个季节的这个地区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它的这个气候也是非常合适的。这个地区就叫布列塔尼。很多人说布列塔尼跟英国有什么关系，因为英国叫那个大不列颠嘛、大不列颠，它 其实以前这个地区是被英国所殖民帝国的一个地区，所以呢当地呢有很多的 英式的东西吗？ 对，英式的花园，包括英式的房屋等等， 可是有自己的特色，对不对？ 是的，因为这个地区当时是布列塔尼公国，他自己有就是很在古老的法国历史当中呢，这个地区它是自己独立过的，所以它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饮食、美酒都有，所以这个地区我觉得也非常适合我们十一去选出游而选择，那、这个、 不会感到人很高峰的那个感觉。 是的，因为它离巴黎很近，那我们可以选择两三天的一个旅行。首先它一呢有美食、有非常好，因为它靠海，是在法国的西北角、所以它有很好的海鲜，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生蚝、就是牡蛎，还有这些鱼虾等等，这些都有。那同时它也有很多的海水疗养的地方、比如说它有海水疗养的中心，那它而且价格非常的也是非常的合适，比较不是那种我们所想哎那是不是很贵很贵， 比如呢价格大概多少人民币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大概可能两三百人民币我们就能做一个很舒适的 SPA。 那真的很划算， 大概是30到50欧元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全身 SPA 大概两三个小时的这种，最贵也有可能就是600-700。 需要提前预约吗？ 对，这样最好是提前预约，因为它有五星级的，有三星、四星、五星级的这种海水疗养中心、而且它不光是可以舒缓我们的皮肤，同时还可以治病。 还可以治病？ 是的， 比如 因为有很多法国，比如说他经常会去晒太阳等等啊，这些皮肤病的人，他的这个冬天的选择都是或者就是天冷了的选择都是会去疗养中心，还是疗养中心去给他治疗。他是用海水加上这些，比如说海盐呐、或者是海藻泥呀、等等这些去给你治疗皮肤的一些问题。 好酷哦。 是的，然后同时他当地呢还有一些。 那你当时有没有每天都去按摩？ 并没有。 你在这个地方待了多久呢？ 我当时在这个地方待了3年，我是读书。 3年？ 对， 就是布列塔尼这个地方3年吗？ 对， 因为我没有去过嘛、所以我不知道它大概是一个多么大的城市。 它是这样，这个布列塔尼是一个省，它有很多的这个城市。那我今天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比如它的首府雷恩，然后还有它的非常有特色的小镇坎培尔、以及很多的就是艺术家驻足的一些小村落。而同时呢这个地方被称为是一个神话的传说的一个非常有带有神话色彩的地。 你在一个神话色彩的地方上了3年的学。 是的， 你太幸福了。所以你就修炼成了仙女啊。 怎么说呢，因为它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有一个复活节岛，上面有很多的石头。这个地区 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 这个地区也同样有，就是它是在 这个地区有没有准备图片来？ 有，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图片吧。 这个地区也是在一个非常对，你看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就是在一个非常非常荒野的沙漠当中，然后就感觉哎，就是忽然降落了这些石头。 哎，那你现在上学肯定是在比较繁华的地方。 是的是的， 但是如果要是去这些景点的话还要走很远的路吗？ 不用，这个地区可能开车就1-2个小时，很近。 我们来依次看图片来欣赏一下布列塔尼的美。很羡慕这位姑娘竟然在这种画一样的地方待了3年。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布列塔尼的那个感觉其实也并不是那种，因为它是靠近大西洋嘛，所以它并不是说 我没有办法想象你在那上学，因为它看起来完全就是 像度假的 度假的那种岛，比如有点像长滩岛呀那种感觉。 我们看起来它也有非常漂亮的海。 这张图片是在哪里？ 这个地方是布列塔尼周边的小岛。 哦，它周边是有很多岛的，对吗？ 是的， 简直好美。 其实它的海的对面就是它英吉利海峡对面就是英国。你看到这些全部都是这个布列塔尼的小村庄，它有河流。 哇，那像这张图片里面展现的样子是比较市区一点的地方吗？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城市。 其中的一个城市。它平时其实不是会有太多游客的地方，对吗？ 对，其实它布列塔尼作为就这个石头，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天降之石。 天降之石， 对， 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对，就是它。密密麻麻的，然后有大概有几十块，就是在 不规则的 然后在一个荒野的沙漠上面，就有这几十块石头， 很美， 就感觉是从天上降落下来的。 图片看起来不大，其实实际是那种很大的巨石，还是 巨石，也大概得有两三米高。 哦，那它是某一年的什么灾害还是怎样下来的？ 这个就是传说，就是怎样都有，就说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对。 天哪，生活在神话里。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城市，这个是圣马罗。 所以你上学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景色里咯？ 是。 那你刚刚在上直播之前，小罗跟我说她是一个很喜欢画画的女生，这么喜欢艺术是不是也跟你在法国待的这几年有关系？ 我觉得是有影响到的，因为在法国其实她的艺术是方方面面的，他从他的生活艺术，然后到他的各个地就是设计的艺术，然后包括饮食，包括穿着，然后包括装饰等等的，我觉得他的这个艺术感是无处不在的， 很优雅的一个国家。 对， 在一会儿我们聊完他推荐这几个地方之后，也会让小楼跟我们深刻的讲一讲法国人在生活当中有什么让他印象很深的那种很小细节，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布列塔尼的这个三面全部都是环海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就是非常雄伟的这种海滩。 哇，如果不在那边留学的人可能去法国玩一般是不会选择这个地方。这是哪里呀？有点像那种迪士尼的电影里面 很 魔幻的那种感觉， 对，很有传说故事的城堡。其实布列塔尼 从那个房子里面就要飞出一只乌鸦来，然后里面住了一个很坏的巫婆。 对，其实布列塔尼就是这种船，因为它的天气呢靠海，所以它就会经常会受到这个沿海地区的这个天气的影响，所以它有时候就会天气变化的很快，所以就在布列塔尼就感觉是，哎，你好像是在这种仙境当中，传说的故事当中，哎，可能一会儿天就晴了，然后一会儿乌云就来了，然后一会儿这个感觉，哎，好像就是在这个仙境当中，哎，一会儿下雨了，就这种不同的感觉， 很开心，会有一种每天都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 对，有一种期待的感觉。 像我这种爱幻想的姑娘，生活在这种城市，我可能就会时刻幻想自己要飞上天。 对，每天都说，哎，一会儿是不是有神仙要下来？ 好，很推荐大家去布列塔尼这个地方。图片咱们应该是都放完了。 对，同时它有很多海鲜。 对，我觉得它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像仙境一样。 对，因为它这个地区是 很干净。 是很干净，而且这个地区在法国人的那个想象当中也是一个神话的一个非常，因为它有很多的历史故事，有很多的神话故事都是出自于这个地区。 比如呢，可不可以列举一个比较神话的故事？ 就比如说它就是它的这个巨石阵，它就是讲的说可能是某当时可能有宇宙的人，然后到这儿然后生活，所以就带到这个石头是 带星人的传说。 对对对。 OK，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张图片呢，是今天我们整个小楼带来所有图片里面唯一一张和吃有关的。这就让我想起了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小楼是一个身材非常棒的女孩子。之前我们也来过一些嘉宾聊旅行这个话题，其中有几个女孩，她们带的图片里面并没有几张是景色，全部都是吃，就彰显了每个人不同的性格。所以她这么瘦啊，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吃的图片，还是非常健康的。 因为为什么放这个牡蛎的照片呢？是因为整个的布列就是整个法国非常有名的生蚝养殖工厂全部都在布列塔尼。 哦，它很新鲜对不对？ 对，它直接就是可以打上来就马上吃。 这是一道沙拉吗？ 对，因为这个在布列塔尼生蚝是感觉就像我们吃虾鱼的感觉，就是非常普遍。 我的天哪， 因为它非常新鲜，它的养殖工厂就是在它的周靠海的地区，很多城市都有，所以它的这个生蚝每天 都会发配到就是菜市自己的那个每天的早上的菜市场，所以每天的购买都非常方便，而且餐厅几乎每家餐厅都会有关于生蚝的这个菜。 那你当时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每天都吃？ 对，我经常有时候我们比如说他有这个因为他当地也有白葡萄酒，所以这个酒配生蚝是几乎 他们很发胖哦， 几乎是他们选择头盘的一个首选，或者选择沙拉。 哦天哪，我如果是我会超级爱吃，我很喜欢 吃 海鲜，吃生的东西。 对，他们这个我们叫Plato Quid Mai 哈，就是说叫海鲜大拼盘。这个海鲜大拼盘就是当天所捞上来的，这个比如说有海螺，然后有大虾、螃蟹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当天的最新鲜的这个食材， 而且里面含的蛋白很丰富。 是的， 新鲜的话也不用担心说吃了会拉肚子呀。 对， 而且刚刚我问你为什么问你说这是不是一道沙拉，是因为在国内不可能看到有生蚝做成沙拉，成本太高了。 是的， 那边买生蚝会很便宜吗？ 很便宜。大概我觉得应该大概在10块钱人民币左右。 一只 一只， 厉害了。 对， 很想去尝一尝 生蚝。 在上半时段节目当中呢，小楼非常贴心的给我们推荐了他当年上学在法国的一个城市，叫做布列塔尼，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如果你去法国玩可能很难有人会选择到的城市，因为它比较小众，游客也很少。 是的， 但是反而恰恰是这样小众的地方，它的景色呀和一些建筑其实才是最真实的，你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到这个地方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对，而且他我为什么推荐这个地区呢？因为这个地区其实你可以看到真正法国人很传统的生活。因为他的游客很少，所以他的外来的东西并没有是那么多，不像巴黎大城市。所以呢这个地区我们保留着法国和就是比如说他的一些做面包的方式啊等等，这些还非常古老。 我非常想知道法国的传统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上半时段马上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想跟我一样非常想知道法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一点神秘还有一点浪漫的色彩的话，你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九八二。不要走开，我们下半时段再见喽。 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要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坐在我们嘉宾席的是小楼，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小楼。 今天小楼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推荐了三个他认为是在秋季非常适合去的城市或者是地方。刚刚在上半时段我们也聊了他给我们推荐的布列塔尼，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聊一聊关于法国的情况。小楼你自己来决定一下吧，接下来我们要推荐哪里。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其实大家也非常非常熟悉的地区，叫勃艮第。 嗯哼， 为什么推荐这个地区呢？其实因为这个地区大家都知道，博尔多、勃艮第是法国两大葡萄酒产区，一个成为葡萄酒王后，一个成为葡萄酒国王。 这个地方很适合我以及爱喝酒的大家。 对，为什么介绍这个季节去这个地区呢？因为正好是葡萄的产季。 哦， 是每年的8月、9月、10月正好是葡萄的收割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去我们能看到大片的葡萄园，然后有葡萄的收割的这个场景。同时我们如果要是走葡萄酒之路这条线路的话，我们也可以去酒庄去品酒，去品当季的这个葡萄酒。 很棒。 是的，因为他们马上就 他们会做一些这种活动吗？ 会做，会，他们有比如说，而且有些葡萄酒不是那种大规模的这个酒厂，这个小规模这个葡萄酒酒厂你可能去，他们还会非常欢迎你去来品尝。 那就像比如说我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角度来说，我到了这个地方，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找到这些葡萄酒庄？ 当地的旅游局都会有葡萄酒之路这个线路。 哦， 而且我如果我们自驾的话，我们走到这个，因为它的每个酒庄的标识都非常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沿这个标识去再找每家葡萄酒的地方，而且它这个价格非常便宜。 比如 它葡萄酒品可能品3到5款葡萄酒，大概的价格也就在100人民币左右 啊。这么便宜。 是的，大概 可是他品酒品也就是很少的一点 杯。对， 不能喝醉吧。 对，喝不醉。就他会给你品不同的比如说白葡萄酒，然后或者他的非常著名的年份的当地的这个特色的酒，或者是说他酒庄比较有特别的，比如说他今年会得了什么奖的这些酒。 哇塞， 所以它每个葡萄酒庄推的这个品酒的这个都不太一样。 如果说我品了一种酒觉得非常好喝，可以把它买走吗？ 当然可以，而且它不光是让你说我到了那儿就只是喝酒，它会给你介绍它的这个葡萄酒窖，然后整个勃艮第的历史，以及这个它比如说它每年有多少的产量啊等等，这个它 都会，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学习的过程吧。 哦，那你说的这种葡萄酒之旅是不是就相当于那种一日游之类的？ 对，一是可以这样一日游，但是如果要是跟比如说旅游局这种当地的这种一日游的话，它可能会有去两三家酒庄。如果我们自驾的话，因为每个地方每个酒庄和酒庄都非常近，大概20-30分钟就能到的话，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不设计线路，然后自己随心所欲的去旅行。 那碰到哪儿就是哪儿喽。 是的，然后也可以之前做一下功课，因为当地的这个旅游局都有免费的这个葡萄酒之路的地图。然后我们觉得说这个地区的这个酒感兴趣，那我们可以直接就过去就可以了。 好棒！ 而且这个当地的这个所有的中文资料，然后包括它的整个葡萄酒的地图，全部都是免费的。 哇塞！ 这个地所有的这个旅游局全部都在，比如说我们下了飞机场，下了火车站，全部都在这种比较容易让我们找到的地方。 所以你当时在法国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喝了不少酒？ 对，应该说品了不少酒。 而且喝红酒其实最搭配的就是巧克力或者是甜点。 是的，而且是我们一般俗称就是红酒配红肉，然后白酒配白肉。这个地区就它的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就是红酒牛肉，它用红酒跟牛肉炖在一起，所以我们也可以尝尝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美食。 它那个红酒牛肉里面红酒味儿会很重吗？ 不会，它会有 那就没意思啦，就应该很重，吃一口肉就喝多了呀。 它是有微微的带酒又葡萄的味道，又有微微的甜。 跟可乐鸡翅比，你觉得哪道菜比较好吃？ 还是红酒牛肉比较香。 OK，刚刚听小楼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现在也来看看他说的这个勃艮第的一些照片。哇，这是冬天了吧？ 对，这是冬天。其实我们想象当中的勃艮第呢，不是说只有葡萄酒，我们有很多冬季运动，比如说可以踩这个松露，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冬季的滑雪啊等等，这些都可以。 我好喜欢那只狗啊，中间的是一只。大家如果想收看这些很有意思的图片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到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易直播以及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勃艮第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探索。这有一个地图， 我们看到这个地图是整个勃艮第地区，那中间 那还挺大的耶。 对，它中间这个地就是有黄色这个小圈圈的，这个就是它的首府地容。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区域的政治中心也是在这个附近。那它的产区呢，就是靠近右边这个绿色的地区。靠近 右边， 对，右边主要是它的葡萄酒产区。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照片看下来觉得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城市。 是的，因为它有同时有大城市，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首府的城市，有风景，有河，也有葡萄园，这是它的首府。 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传闻说法国是一个非常脏的国家，到处都是垃圾，很不适合去旅行，而且还会非常的混乱，有一些恐怖分子啊之类的。所以当时呢，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打消了去法国的念头。 我觉得说实话，我在法国自己生活，然后同时要工作，我觉得真心是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感觉。 不会在那个马路上，你下班的路上站住别动。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治安问题呢，大城市肯定都有大城市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近些年来法国对于这种治安，包括这些恐怖分子这些，他还是比较有自己的措施。 哦，那平时在路上其实不太会容易碰到这种事儿吧？ 对，除非你特殊的，那就是真是 赶上了， 赶上了。 我们小楼在法国待了7年，都没有遇到这种恐怖袭击。 对，我从来没有就是被偷过一次，从来没有过。 是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看，所以他们不想偷你？ 不是，是因为其实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每天也坐地铁，他们说坐地铁特别容易被偷啊等等这些，其实我真心没有被偷过。 大家真的可以 没有 放心大胆的去这个浪漫的国度了。 对，其实很多我觉得丢东西的原因也是由于我们太过，一是太过张扬，二是太不小心。 所以还是怪自己咯。我们继续来看我跟丽的一些照片。 对，这些就是葡萄园。 哎，我觉得它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非常明显的特色，就像我可以看到布列塔尼的图片基本上都是那种蓝色的海呀、 啊、是， 然后像这个勃艮第这个地方就是一片绿色。 对，因为它这个地区是内陆嘛，然后它还有这种山丘。对，这个地区是那个虎口脱险的拍摄地。 哇，虎口脱险， 同时刚才滑雪。对 哦，这跟雪橇犬的那张是一个地方吧？ 对，它整个的这个山脉，因为它离阿尔卑斯山特别近，所以它这个整个地区冬天也可以滑雪。 这是一个远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区呢，它是属于有山有水有河流的地区、 嗯、 所以呢它不光是说我们可以去品味它的美酒，它有很多的，比如说我刚刚看到的那张，就是它的户外徒步啊、森林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地区活动的。 有山有水有河流，还有红酒，还有肉。 对，而且它有当地的很多特色，比如说它的芥末是非常有名的、 嗯、 然后而且它还有很多的特色的美食。 嗯，比如说今天你刚刚跟我们说的海鲜还有红酒牛肉，除了甜品之外，能不能再推荐几道可能不是那么红在法国当地很有名的美食？ 蜗牛在这个地区非常有名，然后还有鸭子，就是有他们叫就是非常有点甜的鸭子，也是非常在法国我们很多的这个餐厅都会做的。然后同时如果我们去了南部呢，它有那些比较清淡的沙拉是非常有名的。 可以散了啊，可以准备去吃饭了。 是，也快到了吃饭的时间。 它的沙拉里面一般都是有海鲜吗？ 对，他们的沙拉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像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凯撒沙拉配一些鸡肉啊等等，这些他们一般都会配虾、配沙丁鱼、三文鱼等等，这些都会比较的清淡清爽一些。 法国非常的不适合我在那里长久的居住，哎，因为我身材会很快走心了，很快就变成一个大妈的身材。 其实它的那个地区、那个地区还有很多奶酪。 哦、 它有100多种奶酪。 奶酪是不是配红酒也很棒啊？ 是的，所以这个地区你就感觉，哎，我每天这一顿饭我得安排最少要3个小时。 我懂你这种感觉，因为我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也是会放纵，就觉得说我到了当地一定就要尝这个地方的美食，这才是你这次旅游的真谛啊。 对，我好不容易来了，哎，我就放纵3天吧，结果回来就胖了3斤。 一天一斤很均匀哦。刚刚小刀给我们推荐了勃艮第这个地方，如果说只有7天的时间，你一会儿不是要还要推荐蔚蓝海岸吗？ 对， 如果说只有7天的时间去法国旅行，3个地方肯定是不够的。 是的， 嗯， 如果就是我们只有7天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巴黎，当然是我们很多人必不可选的地方。 但是我这次就要走一个小众的路线。 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选勃艮第跟蔚蓝海岸，因为它是一直都是往下的。我们先去勃艮第，再去蔚蓝海岸，它是在一条线上的。或者说是我们选择，比如说里昂啊，其他地区也可以。但是如果我们想，就是我这次旅行就完全的是去放松的，那我可以选择蔚蓝海岸这个地区。为什么？蔚蓝海岸这个地区，我可以在一天当中感受到春夏秋冬。 为什么？ 因为这样，它呢，在它的这个蔚蓝海岸的这个北部呢，就是稍微靠北的这个地区，它离阿尔卑斯山也不是很远，所以呢，它有专门的体验项目，就是说我可以上午坐着直升飞机或者是开车上山。然后上到蔚蓝，上到这个阿尔卑斯山，那我就可以在它的这个从1000多米到3000多米的这个整个这个滑道上面去滑雪。那下午我就回到了整个蔚蓝海岸的这个海滩。那我就可以去潜水，可以去游泳，可以去欣赏海岸的风景。 好，稍等一下，我来找一下蔚蓝海岸的图片，听起来非常的不错。你想，一共只有7天的时间，小楼都要推荐我们去这个地方，说明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图片马上就要来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传说中的蔚蓝海岸。一天中如果可以体验到春夏秋冬，非常适合一对情侣去求婚，因为两个人会觉得在一天当中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他们专门有这种项目，是可以让你就是包整个直升飞机，然后会带你比如说在 非常浪漫的地方品香槟啊等等这些，他们专门是有这样项目的。 看图片我已经爱上了蔚蓝海岸了， 它跟刚刚我介绍的这个布列塔尼的海岸是完全两个风格，这边是感觉 我更喜欢这儿，更喜欢这儿 是平静的地中海， 嗯， 那边呢是波涛汹涌的大浪啊，而且它的这个海岸的颜色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叫蔚蓝海岸呢？因为它的这个海确实是，蔚蓝蔚蓝的，是各种各样的蓝色。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当中，为什么说蔚蓝海岸的城市是非常适合就是度假休闲的？因为它的海岸线非常的长，它整个的这个我们所 我感觉像是 一大圈一样， 对，它是一个整个的半圆形，嗯，整个这个沿海全部都是这个蔚蓝色的海岸，然后也都是非常一些小镇、一些小的城市。这张图是刚刚我有提到布列塔尼特色的那个服装。 服装可以买回去吗？ 可以，这个就是他每次就是去布列塔尼有当地的表演，然后也有当地的这种，他这个刚刚我有提到，就是他所有的都是用非常古老的方式去做他的服装，然后包括做他的美食。 如果时间很短的话，其实在蔚蓝海岸一个地方待上一个星期十来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的，因为我们看到整个蔚蓝海岸的这个地方，我们到处都可以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海，然后看到整个的远景，是非常让人心旷神怡的。 没有什么逛街的地儿，对不对？ 有，整个戛纳尼斯全部都是购物中心。 又有美景，还有美食，还有购物，可以穿新衣服，真的很开心。 是的，由于时间问题，可能我今天传给小雨的图片没有那么多， 嗯， 但是如果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在网上搜的话，蔚蓝海岸是有很多，一是它有节庆， 嗯， 那每年它有十多个节庆，所以我们几乎每个月过去的话都可以感到它节庆， 它会有一些活动。 是的， 比如说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两个很有特色的那种活动，当地的 有尼斯的狂欢节，在这个节庆当中，就是所有的，因为它的城市很小，但是它的这个节庆呢，来的游客很多，所以整个的这个城市都被整个节庆的气氛，包括花车游览，然后包括每个人的这个打扮，而这个让这个城市添加了很多的色彩。那包括这个尼斯的狂欢节，然后戛纳电影节，然后包括芒东的柠檬节，就是它所有的装饰都会有以柠檬这个为， 好可爱。 对，它都是以黄色柠檬为，比如它的花车是以柠檬为装饰的，然后它的人是穿着柠檬的这种衣服，所以就是整个这个地区有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这个节庆。 那它每一个这种节庆你都去过吧？ 我去过，我也不是全部都去过，但是去过五六个吧，包括它有这个安地博的这个爵士音乐节，也是实际上非常有名的。 非常推荐大家去这几个地方，都是在法国。那如果你在今年现在这个时候或者是十一的时候有一些出行的计划，不妨选择去法国，而且现在签证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办。 对，现在签证我们说48小时就可以出签。 真的，如果我下周想走的话，现在去办来得及吗？ 来得及。 那他会对于你签过一些其他国家有要求吗？ 没有任何要求，只是说可能会对你的个人记录，如果你以前有很多的很好的个人记录，他可能会对给你签证的时间长短会有一些的 限制 参考。对 啊，但是一般情况也够了，因为咱们一般去旅行的人可能也就是10天左右这样。 是的，他一般情况下都会给大家可能比如说3个月，然后多次往返这样的，完全够。 哇，现在法国签证这么好签？ 对， 你还在犹豫什么？快点去法国看一看吧，感受一下。 其实我们今年的这个宣传口号就是有想法就走吧，其实你只要是想去你就可以随时都可以走。 小罗很幸福，他工作的地方也是他工作的，怎么说他工作的这个事情其实是他生活了7年的一个地方。 对，其实我从读书然后到工作可能一直都跟法国有关联， 所以他是真心的爱这个地方。 是，其实怎么说呢，他们都说法国应该算你是你第二故乡吧。 嗯，法国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很养人的地方，而我一直也都认为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你跟家人去、跟朋友去、单身的女生自己去旅行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是一种修炼。 是的， 你每次去到一个地方，尤其是我非常喜欢去那种 完全感受不到是在熟悉的地方，一片一切陌生的感觉，我非常的喜欢。因为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会体验到不同的人生，或者是一些小困难呀，比如找不到路呀什么，我都觉得是人生当中突如其来的小惊喜。我会很喜欢在旅行当中遇到一些小困难的感觉。 对，其实在法国啊，不是有一句话说吗，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在法国巴黎生活过一段，然后它会将影响到你一生， 一定的。 对，其实你去法国如果真正的是去自助游，或者说是体验过自己去法国游玩，或者在法国整个的这个地去过很多地区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法国的生活艺术，法国的这个人的这个态度点点滴滴，其实都会影响到你对生活的这个态度和看法。 这两年之内我一定会安排去一趟法国。 好的， 我觉得很棒， 我可以帮你做向导。 好呀，可以，感觉整个身心都会换成全新的自己。 是的，其实你会感觉到说，哎，我不一定非要很奢华的生活，但是我会很平静的，然后会很enjoy 这个。 我有点喜欢那种慢节奏。 对，其实在法国生活就是这种慢节奏。 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也会继续来跟小楼聊一下法国人的精致生活。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法国人能有什么秘密呢？之前我看过一个文章报道说，法国的女人就连买菜的时候都会拎着爱马仕的包。 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想象和传说。 其实并不是那样的。 对，其实法国人的生活是在他的精致，而且他对生活的一个态度，这是我认为的。因为他会，比如说他会早上去买菜，他也不会说，哎，他也是会精心打扮，或者说不会说，哎，我好像穿了一身睡衣就去买菜了这样的感觉。他会打扮得非常漂亮，尤其是他，每个年龄层次的这个着装是不一样的，尤其他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优雅的女士，她会经常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戒指、耳环，然后包括她的帽子，包括 全套设备， 对，全套，然后包括她的拎的袋子，然后鞋等等这些裙子。像我们在法国，如果看到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女士，经常会十个里头有一半的人吧，有50%的人都会穿裙子。 穿裤装的人在法国女生当中会比较少吗？ 年轻人会很多，但是年龄大的人会很少。他们就会穿裙子，然后拎一个小兜子这样的。 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更优雅。 是的，而且他们包括一些小的装饰，比如说他们的这个戴的帽子，或者戴的墨镜，或者围一个丝巾等等，这些就是在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好像是必不可少的元素。 所以说大家通常认为法国人是用很多奢侈品，那只是奢侈品商家为了卖给你以及一些代购们的一些传闻。 是的， 真正的过精致的生活是一种思想上的生活态度，并不是说在用的物件上要用多么多么贵的。 是的，而且我们在就是很普遍，就在街上我们看到的年轻人比较多嘛，他们的颜色主要都是以深色或者是素色为主，就是单一的颜色，不会说哎很花枝招展这样的。他们的这个，但是他们虽然这个颜色非常的低调，但是他们的这个细节都非常的精致。比如说他的书包上会挂一个小的这个，比如当季的流行的元素的颜色的配饰，或者他的耳环会比较夸张。虽然他的这个衣服非常的低调，但是他可能会戴一个非常夸张的手镯，或者是背一个夸张的包。 我明白了，就是低调中又有自己的小巧思。 是的， 这就是精致的法国女人。如果有空的话，希望大家都可以亲自到那里去看一看，就不会再肤浅的认为说法国的女人只会买爱马仕。 是的， 并不是那样的。一个精致的女人的生活也不是靠奢侈品来堆积起来的， 是靠生活的沉淀，靠我们去旅行遇到一些事情的积累来形成的。那也非常感谢小楼今天来做客我们节 目，小楼每次来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他说的一些事情和带来一些图片我都没有经历过，很想去感受他的经历，也可以看得出来小楼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很精致的女孩子，我非常的喜欢你，希望你以后有空经常到我们节目来玩。 好的，没问题。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收看，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的节目是九八二活力榜，不要走开哦。 Booty boys.